你好，我是余胜，一个积攒了许多创业惨痛教训的老程序员。今天想跟你分享的话题是，技术人投身创业公司之前应当考虑什么？创业火热，回想过去十来年的热点，移动互联网、海淘、云计算、微信生态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。虽然技术和商业的大潮起起伏伏，但创业的吸引力、关注度却始终保持在高位，而且这些热潮也大多和技术有密切关系。万事俱备，只缺程序员。虽然更像是一个笑话，但这毕竟说明创业对技术的依赖越来越严重，技术人员的价值也水涨船高。因此呢，也有许多技术人员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创业的大潮。其中有些人赚得盆满钵满，有些人碰得头破血流，还有些人起起伏伏，似乎也没有比在大公司打工更好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除去运气，技术人员在创业之前的考量和准备也非常重要。运气不好，充其量是不成功，认命就好。而准备不充分，即便有好运气，也可能错过，甚至被坑，这就非常悲剧了。那么，技术人在创业之前要考虑些什么呢？我觉得，技术本身是没有太多值得赘述的，反倒是下面这些非技术因素值得认真考虑。第一，放下技术的骄傲。有许多投身创业的技术人之前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，他们已经在之前的工作中取得了足够多的成绩，所以也非常有信心能够在创业中继续贡献力量，创造价值，证明自己。但是许多人往往低估了惯性，忘了考虑自己之前的成绩都是在技术，而且是在某个专门的领域做出的。如果去做其他领域的事情，他们往往会觉得不适应，觉得没有物尽其用，对资源是浪费，对自己是贬低。但是投身创业，你会发现技术的范围其实相当广泛。在你的合作伙伴的理解里，所有和电脑、网络有关的事情都归技术管，而且创业公司往往不会有那么充分的资源，那么严格的分工，因此所有和所谓技术有关的问题都只能靠少数技术人员来搞定。如果这时仍然恪守之前的专业分工那一套，很可能会不适应。我曾经加入一家电商创业公司，通过重整代码和团队，在业务高速发展期解决了业务瓶颈，也得到了创业元老们的认可。但是后来吃饭，我才知道元老们根本不懂具体的技术细节，重整代码、重整团队这样的事情到底有多么重要，该什么时候做，他们完全没法判断。但是他们通过一件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小事判断我是值得信任的。什么小事呢？当时仓库的网络总是出问题，每一次出问题就影响发货，因为当时的网管不给力，又没有招聘到合适的人，所以这个问题爆发时，我只能亲自上场。哎呀，看到你身为技术的头，不是在上面高调指挥，而是抱着个交换机在仓库里钻来钻去拉网线，我们觉得呀，这人一定能把事情干成。你看，这就是创业公司的判断依据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并非特例。有位好友的经历呢，成了反例。他技术也做得很好，也加入某个创业公司负责技术，但干了不长时间就退出了。问他为什么，答曰：公司太不正规了，难以适应。连办公室 WiFi 不稳定也总是找我，我是负责组建技术团队的。这位朋友技术当然很好，但他离开公司之后，公司发展的也相当好。不是每个技术人加入创业公司都要去拉网线、调 WiFi，但是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。第二，加深对人性的认识。创业是九死一生的博弈，能成功的人寥寥无几，所以成功的企业都是上天眷顾的幸运儿。不过，别以为你加入的创业公司成功了，你就一荣俱荣了。我见过不少成功的创业公司，公司的成功与员工的回报没有一毛钱关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多半是因为技术人员对人性的认识不够深，没有足够的防范意识。许多人之所以选择做技术，正是因为不喜欢、不擅长与人打交道，他们的思维往往带有计算机的惯性，这个事情就应当是这样，那个事情就应当是那样。在计算机的世界里，这样的规则或许存在，但是在商业世界的利益格局里，人性的复杂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尤其是在创业成功、价值增长成百上千倍的考验下，人心会如何变化，实在是没有保障也很难琢磨的事情。最终的利益格局多半会与简单朴素认定的那些应当大相径庭，完全是博弈、较量和妥协的结果。我有位朋友，在师兄弟的拉拢下加入某创业公司，拼死拼活干了4-5年，终于盼来公司大好形势，却发现承诺给自己的股票早已在暗地里大打折扣。 更悲催的是，它还不能发作。如果发作，剩下的那部分也拿不到手，只能出去从头再来。他始终没有想明白的是，当年创始人求自己加注，拉着我的小手看月亮的时候，怎么没看出来他其实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呢？其实未必是当时就有那么多花花肠子，只是世事难料，人心无常。这位朋友的困惑未免有刻舟求剑的性质。也不要以为签了白纸黑字的合同就可以高枕无忧，不管公司有没有做成，大家撕破脸皮的例子不胜枚举。所以加入创业公司一定要加深对人性的理解，虽然你未必能够因此多获得多少利益，但至少可以增加自己利益的保障。第三，与业务的人打成一片。你在创业之前经常与公司里哪些人一起吃饭呢？据我观察，很多技术人在创业之前最经常一起吃饭的公司同事就是技术人员。大家本来工作交集就比较多，相同的工作性质也导致大家的趣味价值观比较一致，共同语言自然也很多，所以大家也比较愿意交流。创业公司不一样，创业公司的一大特点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加入创业公司，你能直接打交道的同事的数量可能减少了，不太可能有远在天边的团队来找你，但接触的业务却可能更多了。也许以前客户的声音要经过重重过滤，变成规范文档才传达到你这儿，但现在不得不每天都面对枪林弹雨。打交道的人数变少了，技术人员大多是欢迎这种变化的，毕竟大家都喜欢简单。但接触的业务更多了，顺带的接触的人也更复杂了，这种变化则让相当多的技术人员不适应，认为合作伙伴心思不单纯，抱怨业务烦，耽误自己专心做技术，没有流程导致浪费严重等。但是我敢说，如果你考察100家创业公司，起码有99家是这种情况，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公司身上，这个阶段的公司就是这个状态。如果一定要分个对错，那么不对的一定是你，是你没有弄清楚形势，或者说缺乏足够的业务感知。所以与其抱怨合作伙伴心思不单纯，不如去观察他们是怎么搞定各种事情的，慢慢你就会发现某些事情确实不是心思单纯能搞定的。与其抱怨业务繁杂，不如去了解为何业务这么繁杂，时刻记住公司要生存，这些业务到底是自找麻烦还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与其抱怨公司没有规范流程，不如去看看大家都在着急处理什么事情，没有制作规范流程，到底是没有意愿，还是没有时间，或是没有资源。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很重要，但身为技术人员，大概很难冲到业务第一线，直接面对客户，面对竞争对手，所以和业务伙伴打成一片就非常重要。只有和大家充分交流，你才能从完整的角度理解公司的这盘生意，从价值链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工作，最终你的价值才能够充分体现。技术人员加入创业公司遇到的问题通常不是技术问题，难倒他们的也通常不是技术问题。正因为如此，重视非技术问题，在加入之前就考虑清楚，这些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。